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挺感人的爱情故事。男人和女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是在女孩子20岁的那一年。记得那一次，他们在一家小餐厅里吃饭，服务员端上了一条清蒸鱼。女孩子不记得那是一条什么鱼了，只记得那一盘鱼是那一天所有菜之中的唯一的荤菜。鱼上来之后，男孩子笑着问她：“你喜欢吃鱼眼睛吗？”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约会，出于女孩子的矜持，女孩子点了点头。于是男孩子夹了鱼眼睛放在她的碗里，说：“我最喜欢吃鱼眼睛了，记得小时候每次吃鱼，我奶奶总是把鱼眼睛夹给我，说是小孩子吃了能明目，心里亮堂。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，也许只是一种宠爱吧。可是有了你以后，鱼眼睛就归你了，让我也来宠宠你。”女孩子听了之后心里暖洋洋的，于是以后每一次吃鱼，她总是翘着嘴巴等着他把鱼眼睛夹到他的碗里。不知不觉3年就过去了，男人已经在市区买了一套房子准备结婚，可是女人却不愿意，因为她不甘心，她觉得自己拥有才华，拥有美貌，她实在不愿意只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城市里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务员。她觉得自己要做出一番事业，要做女强人。男人知道他的想法之后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帮他收拾好行李，默默地送他到了车站。女人走的时候很坚决，没有回头去看那个宠爱了他3年的男人。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，女人独自一个人拼命地打拼着，凭着她的才干，她也终于拥有了一家有规模的公司。只是爱情不再光顾他疲倦的心灵了，每次在豪华的大饭店吃完饭之后，看着一桌的狼藉，总是和苍白的鱼眼睛无力地对视着。终于有一次工作上的机会让他回到了那一个小城市里，那个时候那个男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妻子了。男人邀请他到家里吃饭，于是他来到了那一个本来应该属于他的房子里。那天男人的妻子做了一条鱼，当饭菜上齐之后，他一面招呼他吃菜，一面把大块雪白鲜美的鱼肉放在他的碗里，然后夹起鱼眼睛放在了他妻子的碗里。这么多年无论多么辛苦都没有哭过的他，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 眼神没有复杂，像个娃娃不曾长大。记忆里的他年少已离家，只身在天涯。习惯了风吹雨打，春夏秋冬时时变化。他用歌声把彼此融化，用情投入唱到沙哑，眼泪已落下。他的笑容把陌生融化，融化了距离，在等待你和我再次出发。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，谁看到过他遇见他，快让他给我一个回答，别让我惦念着他。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，谁听说过他，知道他，好让他。 距离在等待你和我再次出发。我走遍天涯海角，